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茜茜公主几乎是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一位欧洲的公主。1988年，德国和奥地利合拍的影片《茜茜公主》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引进了国内，丁建华、施荣、童子荣等一大批著名的配音演员联袂配音，阵容豪华，为这部译制片增色不少。电影推出之后轰动一时，茜茜公主立刻成为了那个年代当中女孩们心中的偶像和男孩们的梦中情人。各位好，欢迎来到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要进行的电影之旅当中，让我们一块走进影片《茜茜公主》当中的异国故事。茜茜公主是巴伐利亚王国马克思公爵的女儿，昵称茜茜。茜茜的家住在斯坦贝克湖边，她的父亲马克思公爵生性豪放，喜欢无拘无束。您听听茜茜家的早餐时间是多么热闹。 别乱嚷嚷，别乱嚷嚷，慢点，别那么快，慢吃，小鬼当心噎死你了。马克思，你再不吃他们要捞光了。 他们捞剩下的还够我份儿吗？ 瞧吧，够你吃的。 2、4、6、8、10，好，行了， 那就好。嘎，你现在就像只落汤鸡。你也一样。托马斯，给殿下换衣服。 对，别忘了换尿布。 芭比，我要跟白床。 行了，你拿吧。 哥，那我先拿。 马克思，你怎么老是像下等人那样吃东西？ 这样吃得香啊。 可你知道孩子们都会学你的样的。 他们早就学会了。 真有你的。 Cici 在哪儿？ 遛马去了。 奶奶呢？ 她怕吃了白肠发胖。 她真鬼，把白肠递给我。 妈咪，可以去玩滚球吗？ 去吧。 哦，我也去。 简直乱成一团糟，瞧瞧，你瞧瞧，没有一个肯用刀叉的，为什么？就因为你老用手抓着吃。 我说维克，你唠唠叨叨的教训了我25年了。 我担心孩子们都学你一样变成了野人。你知道，我们有5个女儿，得为他们着想。海伦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 就在这时，马克思的朋友约翰·佩斯马赫尔，来自维也纳的商店老板，来到了家中。 您好，公爵夫人。 你早。 啊哈，你好，马克思。 你好， 什么时候到的？昨晚上。 怎么到现在才来啊？ 住在哪儿？住在新造的邮电局。今天我一个早晨都在看邮务员发那个新玩意儿叫什么来着？对对，想起来了，叫电报。 那玩意儿的确很有意思，我们早去看过了。 是啊，真想不到，在桌上敲几下，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慕尼黑就听到了。 这没什么稀罕，我也能发报。托马斯，滴滴滴滴滴滴滴。 遵命，公爵殿下。 你在发什么电报？ 让他去拿红葡萄酒。 索菲他现在要。对不起，就是夫人您的姐姐，要替她儿子，对不起，就是我们的皇上 France 替她娶媳妇儿。 娶谁？你听说了吗？ 没有，还没有听人说起过。啊，49年前的陈酒，够劲儿。 这要再不够劲儿，就没够劲儿的了。 啊，我这人好对付。 来，请。 谢谢。 来，现在为你的索菲干杯。尽管我讨厌她，可要能让我畅饮，我还是愿意为她和未来的奥地利皇后干杯。 祝你健康。 CC 的母亲维卡刚刚得知奥地利的皇帝要选皇后的事情，她就收到了姐姐索菲的来信。于是维卡把自己的大女儿内奈公主叫了过来。 是你叫我吗，妈妈？ 是的，孩子。内内，瞧，我刚接到索菲姨妈的来信，信上谈到了你。 谈到我？ 对。可是这件事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爸爸，这是索菲姨妈特别关照的，你可要千万记住，听见吗？这事儿就我们俩知道。 好吧，那索菲姨妈说什么？ 妈妈说。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了 CC 的喊声：“ 妈咪， 哎， 我要跟爸爸一块打猎去了。” 那也用不着这样嚷嚷啊。 索菲姨妈怎么说来着？ 她让我们八月十七日去医室，还有，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 为什么？ 你要当奥地利的皇后了。 我？ 对，想想你多走运，弗兰斯特年轻漂亮还富有，非常富有，全世界都会羡慕你。 可是妈妈，就我们俩去，爸爸一定会多心的。 这个我也想到了。那怎么办呢？你看这样好不好？让 CC 跟我们一起去。 好啊， 这样一来我们就像平时出门一样了。小奶奶，我多高兴啊。 我也是，可这事我还是不太明白。弗兰茨在因斯布鲁克的时候连话都没跟我说上十句。 那时候他想的完全是另外的事，想的是革命，是逃亡，是争夺王位。但这无关紧要，紧要的是索菲姨妈，是她决定要结这门亲，因为她决定了，谁也推翻不了。 维卡口中的索菲姨妈是个独断专横的奥地利皇太后。维卡收到信的这会儿，索菲正在奥地利维也纳的皇帝办公室里等着他的儿子弗兰茨。 陛下驾到。 您好，妈妈。 你好，我的弗兰茨。我想跟皇帝陛下单独谈谈，能占用你一点时间吗？ 当然可以，妈妈。等等，你们先出去一下。 遵命，陛下。 好吧，妈妈，我听候您的吩咐。 别在办公桌上谈，我现在想要跟你谈的是你个人的事。来，坐到那儿去。 是，妈妈。 知道吗，弗兰茨，为了你的幸福，过去我一直在关心你，指点你。 是的，妈妈。 虽然我自己放弃了皇位，可我为奥地利培育了一位皇帝，现在我要为这位皇帝挑选一位相配的皇后。 让我结婚？ 对，弗兰茨，各国都有到了结婚年龄的公主，很多国家已经派人到我这儿来试探过，要是拒绝，那一定会引起政治上的风波。 可我不知道该娶谁， 所以我才替你做出了选择，既不得罪任何一个国家，又能面面俱到。 我说妈妈，对您的建议和劝导我从来都是很感激的，可您不觉得这个问题应当由我自己决定吗？ 是这样，孩子，当然应该由你来决定。你未来的那位妻子，也就是我们奥地利的皇后，她具备你所希望的一切优点。她年轻漂亮，出身名门，很有教养。 可我不认识她。 不，你在因斯布鲁克见过，是维卡姨妈的女儿，你的表妹海伦公主。唯一遗憾的，那姑娘的父亲是巴伐利亚的马克思公爵，不过这一点也还能将。 怪了，那家人我唯一记得住的还只有马克思公爵，印象很深。 弗兰茨之所以对马克思公爵印象很深刻，是因为马克思不是一个传统的保守贵族，他的自由性格也深深影响了他的二女儿 CC。 CC 跟随母亲维卡和姐姐内奈来到了伊什尔。索菲皇太后对 CC 的印象很不好，不过 CC 不在乎。当维卡和女佣们为内奈打扮准备参加舞会时， CC 只是着急的在找自己的篮子。 我粉，我的小篮呢？是放在衣箱里的。 放在衣箱里？ 是啊。 公主，你放在割衣服的箱子里。 是的， 带这个， 这个合适。 不错吧？一定要打扮得漂亮一点才能去参加舞会。嗯， 去参加舞会？ 你不参加， 那为什么？ 我已经会跳舞了。你还是个孩子。沃尔芬，我的威尼斯围巾在哪儿？ 西西，这头发是要好吗？ 好，非常好。 是， 不过最好再高一点。瞧，这样。 对了，怎么办呢？5点钟我们还要到索菲姨妈那儿去喝茶。 我换什么衣服？ 不用换， 不用换。 要知道姨妈并没有邀请你。 那好，我钓鱼去。 这像什么样？快，赶快把它重新梳好。 西西公主，是在这儿。 我说西西，你又在那儿折腾什么呀？ 找我的小兰呢？ 走走，上你自己屋里去，否则我真要发火了。 等等，妈妈。我的鱼竿， 鱼竿，你就给我进去吧！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 阿米，干嘛把门锁上？我还要去钓鱼呢。 不行，你就给我待在里头。哎，烦死了，烦死了，真是烦死了！见鬼，我怎么把这孩子也带来？ 西西从房间的窗户跳了出去，被管理治安的宪兵少校波克尔看见了。波克尔一路跟踪着西西来到了河边。河边是皇帝弗兰茨回皇宫的必经之路。当弗兰茨经过时，西西不小心把鱼钩甩到了弗兰茨的衣服上。皇帝弗兰茨第一眼看见西西就被他深深的吸引，他陪伴着西西在河边散步，少校波克尔远远的跟在后面。他看见皇帝竟然还主动的要求帮西西拿鱼竿。 怎么回事？谁在那儿钓鱼？ 我。陛下，别硬拉，别硬拉，我就来，别硬拉。等等，我就来。陛下，我这就给你取下来。 哦天哪，陛下当心，当心！ 别动。 啊，刀都拿出来了！天哪，天哪，刀都拿出来了！陛下，我想这个人一定是个乱党，我已经跟踪他好久了。 啊，这儿有个背包。 当心，这个背包里可能是定时炸弹呢。哦，当心。 可是陛下，他胡说，我不是乱党。 这我相信，可你也不是奥地利人。 对，我是从巴伐利亚来的。 巴伐利亚？ 对。哦， 格琳娜伯爵。 是，陛下。 你乘车先去，告诉太后，就说我慢慢走着来。 遵命，陛下。 我希望你能陪我走一段路。你有空吗？ 当然，当然有空。 那我们走小路，顺便观赏一下伊舍尔的风光。 好极了，陛下！ 陛下，卑职请您务必小心，多加小心。 得了，得了，得了。 我来拿吧。 啊，谢谢。 你大概什么也没钓到吧？ 不，钓到了陛下。 真想不到，来伊舍尔还能遇上这么奇妙的事。 我也没想到，陛下。 你在这儿能待多久？还能见面吗？ 可惜只能待2-3天。 那太遗憾了，最近这2-3天里我连一点空都抽不出来。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我们今天的旅途中。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进行今天的电影之旅，为您奉上的是著名的这部励志影片《西西公主》的精彩录音剪辑。美丽的异国风光，极尽豪华的奥地利宫廷，还有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配音演员们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底，共同构成了这部童话式的人物传记片。影片中为年轻英俊的皇帝弗兰茨配音的人是施荣，施荣配的皇帝弗兰茨可谓一位谦谦君子，他的声音和角色融为一体，从头到尾都是四平八稳的感觉，但是仔细听却可以听出释荣在这四平八稳当中的一点点起伏。对母亲，对妻子，对臣民，释荣的语气是非常不一样的，虽然离不开温和的调子，但可以清楚地分出恭敬深情与礼节上的区分。影片中弗兰茨一边走一边向 CC 介绍自己拥有的这片美丽的国土。 那是 Das Tal， 怎么样？ 真美。 这是我的猎场。 哦， 这是斯洛特山。 嗯， 这是阴山，那边是严森堡。 陛下，这地方可真美。 好，那我们说定了，5点在桥边。 是，陛下。 你能找得着吗？ 能，陛下。 不会在树林里迷路吧？ 我迷路？这怎么可能呢？钻树林我才拿手呢。哦，我还有一个请求。 什么？ 请您帮忙缠住那个讨厌的军官，省得他老盯着我。 好吧，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陛下。 5点。 可以把背包还我吗？ 可以，请你回答我一些问题吗？ 可以。 等等，小姐，请你回答我一个重要问题。 少校先生。 是，陛下。 先请你回答我的一个重要问题。 是，陛下。 请告诉我，伊什尔前几天的天气怎么样？ 天气很好，陛下。请原谅我得盯着那个女的。她在做手势，她在做手势，陛下。 让她去做好。 是，陛下。她一下子就引起我注意。 是啊，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可少校，请告诉我，以后几天的天气怎么样？ 糟透了，陛下，这儿要下倾盆大雨了，陛下。 哦，你能预测？ 对，我有风湿病，能预测2天内的气候变化。他跑了，啊，跑了，他跑得无影无踪了。 你到底想问这位小姐什么？ 我想盘问一下她的姓名和她的住址。 你怎么不早说？快追，快！ 是，陛下， 马上回来报告我。 是，陛下。 弗兰茨开心地回到了皇宫，看到了索菲皇太后等人正在这里等着他。 你好，妈妈。 你好，弗兰茨。 你好，爸爸。 你好，弗兰茨。见到你非常高兴，我的孩子。 我也很高兴，爸爸。你的气色不错。 嗯，你说什么？ 你的气色不错。 哦，是啊，是不错。我这个人向来就是这样，听气自然，绝不约束自己。 Franz， 路德维卡姨妈和奶奶表妹特地从派森霍芬赶到这儿来了，他们是来参加明天你的生日典礼的。 哦，亲爱的姨妈，你们能来伊舍尔，我很高兴。 高兴的是我们，弗兰斯。 你好，奶奶，见到你很高兴。 上次见面以后，一转眼3年过去了。 是啊，马克思姨夫来了吗？ 他来不了，不过他让我代为转达他对你生日的祝贺。 太遗憾了。 他是想来的，可是眼下家里事儿太多，脱不开身。 弗兰茨接见完维卡等人，就被索菲叫到了内室，开始应付妈妈的盘问。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维卡也在问内奈对弗兰茨的印象。 你真不知道这姑娘是谁吗？ 我就知道她很可爱。 堂堂奥地利的皇帝，为了一个陌生的野姑娘，居然走下马车，像个谈恋爱的大学生那样到处乱逛。况且这时候，他的未婚妻还在这儿等他。 我很抱歉，妈妈，想不到这事儿惹你生气了。我看见你生气的样子，心里很难过，请你原谅我。 那好吧，让我们永远忘掉这件不愉快的事儿吧，以后就别再提他了。你看奶奶怎么样？ 她长得不错。 不错，实在太迷人了。你觉得弗莱斯怎么样？ 她长得挺漂亮。 漂亮，她身上充满魅力。 奶奶好像不太热情。 天哪，她是有点拘束，因为她知道自己眼下的地位。 怎么，订婚的事儿她也知道了？ 是的，当然这事儿最后还是要由你自己来做出决定。不过依我看，奶奶她聪明温顺，举止端庄，有教养，从她的仪表来看，也完全具有一个皇后的风度。 确实如此，可是 别说了，弗兰茨，等你跟她熟悉以后，就会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走吧，现在你去跟她谈谈。 不行，妈妈，现在我要去打猎。 今天你还要去打猎？ 机会难得，妈妈，我在这儿只待2天。 那你至少抽1小时陪陪客人。 1小时也不行，妈妈，快到5点了，我约好5点钟跟猎手们碰头。 我这人向来守约，还是等吃晚饭或者跳舞的时候，我们再找机会谈吧。 那好吧。 索菲皇太后很不情愿地答应了弗兰茨的打猎计划，随后她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少校波克尔。这位言行举止滑稽的波克尔的配音是由童子荣来担任。 怎么陛下打猎去了？我可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 别乱嚷嚷。 我请原谅，那叫我怎么来保卫陛下的安全呢？ 没料到的事你也应该事先料到，比方说皇上会在伊舍尔碰上那个女的这件事，你也应该事先料到。 我正是要谈那个女的。 认识她吗？ 陛下和那个女的逛了好长时间了，一定认识。 你认识她吗？ 那我吗？是的，尊敬的太后，我不认识她，不过我可以肯定她一定是个贼。 是个贼？ 是的。现在问题就在于要搞清楚他是不是一个普通的贼，因为政治罪犯常常故意做一些普通刑事案来转移警察的视线。 少校， 我不想听你的刑事侦查课，我只想知道你逮捕他了没有。 很遗憾，现在还没有。 怎么还没有呢？ 因为他溜走了。 怎么会溜走的？ 我也不知道啊。哦，请原谅尊敬的太后，他是这样溜走的。所以溜走是因为陛下不让我溜走，我意思说皇帝陛下拿一大堆问题把我给缠住了。 此时此刻弗兰茨正对这次打猎之约迫不及待，当然他约好的猎手其实只有 CC 一个人。弗兰茨来到猎场后清退了随从，单独和 CC 走到了丛林间，两个人愉快地交谈着。 没想到陛下也这么喜欢树林。 可惜我不能经常到这儿来，平时不是趴在办公桌上就是去检阅。 当你感到烦恼和忧愁的时候，就到这儿来遥望大自然，你会从每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看到上帝无所不在，就会得到安慰和力量。 这是书上学来的？ 不，这是巴比利对我说的。 哦，巴比利。你的巴比利真是不可思议。 说得不错，可现在得闭上嘴了。 干嘛？ 因为再大声嚷嚷会把野兽吓跑的。 哦，看来你倒是个打猎的行家。好吧，轻点。 好。陛下。 什么？ 陛下真的要打鹿吗？ 否则带着枪干嘛？你的巴比利打不打？ 打的，可我不忍心伤害他们。 我也是，可今天我要打一只。瞧，来了。 那儿。 那儿。 弗兰兹看到远处有一只鹿在吃草，他能不能打到这只鹿呢？先卖一个小关子，听一首歌曲吧，孟庭苇演唱的这首《小公主》。这首歌里幸福的小公主形象正是 CC 公主出嫁前的生活状态。那么歌曲过后呢，我们上半段娱乐大篷车的旅程暂告一段落，让您稍事休息片刻。广告和信息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电影之旅。各位稍后见。 樱桃红透暖火烧，照亮谁的嘴角，甜味的香制造了心跳。做了个梦，迎着风，数着落下的花瓣笑，许下心愿等未知的美妙。它离不开你目光中的焦点，落的泪藏起来你找不到。嘿，在我这安心的睡一觉，让爱慢走几秒。害羞的小公主，彩虹做的衣服，金塔跳舞转几圈，迈错了脚步。气球的温度，小心着雨点就破。 全丢掉。你的微笑很美妙，红雀编织的情调，用心拼凑着你给过我的好。穿上婚纱之前，寂寞思考，吸口气吞下幸福的味道。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要跟您来欣赏的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合拍影片《茜茜公主》当中的爱情故事。茜茜公主的配音是由丁建华来担任的，丁建华的声音有时恬静的，像不起丝毫波纹的湖面，有时候语气昂扬，非常具有爆发力。伴随着 CC 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公主成长为母仪天下的帝国第一夫人，丁建华对声音的把握以及控制能力和 CC 的命运配合得天衣无缝。影片中 CC 公主非常善良，她喜欢打猎只是因为喜欢丛林当中的自由的空气，而并不愿意去伤害动物，所以当弗兰斯举枪要打一只鹿的时候， CC 故意咳嗽了一声，赶跑了那只鹿。 请原谅陛下， 真正的猎手绝不会这样。 请别生气，我不是有意这样的。 没关系，会打到他的。 对，可今天不行了。 对，今天不行了。可以大声说话了吗？ 还可以大声唱歌呢。阿依罗哟呼， 打猎的时候还带着齐特拉琴。 对，巴比里还把他带到埃及，带到金字塔呢。 巴比里还去过埃及。 嗯哼，他这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许将来我也会像他那样。 可惜你在伊什尔只能待两天，否则我真不走了。 为了我，这真太好了，陛下。 现在来谈谈你吧。嗯， 我有什么好说的？我最喜欢的事是骑马。 我也是。 我最喜欢的花是红玫瑰。 我也是。 是吗？我最喜欢吃的是苹果饼。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 是吗？ 你叫什么名字？ 家里人都叫我 Lisa von Passenhofen。 Passenhofen 是不是住在史顿贝格湖边上， Max 公爵住的那地方？ 对。 那你肯定认识我的表妹Helen、伊丽莎白、马蒂尔的。 那 Lisa 非我全认识，还有那些男孩，嘎克卡尔、特尔多尔。听说公爵夫人露多维卡、海伦公主和 Cici 公主，他们现在也在伊什尔，对吗？ 是啊，他们是来参加我的生日典礼的。不过 Cici 公主她没来。 来了，她在这儿。 是吗？ 你不认识她？ 天哪，怎么说呢？ 你喜欢她吗？ 我对她没一点印象。可我喜欢你，不知怎么的，我很嫉妒那个人。 谁？ 那个要娶你的人。 陛下怎么突然之间想到这个？ 是他自己突然冒出来的。 陛下怎么会想到了结婚？ 不想不行啊。 那你已经订婚了？ 没有。 在恋爱？ 也没有，可我今天得订婚。 既然还没有跟他恋爱，怎么可以和他订婚呢？ 这种事儿是不足为奇的，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江山社稷，为要是他能像你。 有你这样的眼睛，嘴唇、头发，像你那样美该有多好。 那你的未婚妻长得不美？ 不，她长得很美，可你比她更美，你是那样的纯真。 她是谁？肯定是位公主了，也许我认识。 你认识？ 哦， 是巴伐利亚的海伦公主。 云内， 行了，别再谈我的事了，能遇见你我真高兴。我相信也许我爱上了你。不，我真的爱上了你，丽莎。 别这样，陛下。 怎么了？怎么回事？你不高兴了？ 没什么。 怎么回事？ 没什么。 丽莎，丽莎，你回来。 CC 失魂落魄地回到住处时，母亲维卡和姐姐内奈正在开心地讨论选皇后的事情。 内奈，知道索菲姨妈说什么来着？ 什么？ 她说你把内奈培养成了一个皇后。CC， 你上哪儿去了？ 怎么到现在才回来？ 我在林子里待了一会儿。 妈妈，现在可以把我们来这儿的原因告诉 CC 吗？ 可以，当然可以。 CC， 告诉你个好消息，今天我要跟弗兰茨订婚了。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高兴啊！他真了不起，他跟相片上完全不同，他那么文雅，简直令人陶醉。你真幸福，奶奶，我为你高兴。 CC， 你怎么了？瞧你那样子，心不在焉的，你不舒服吗？到底怎么了？ 没什么，妈妈。 也许是因为没有邀请你，不高兴了。哦，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凯文·希勒伯爵突然来了，正好缺个舞伴，索菲姨妈邀请你今天晚上一起去赴宴，不坏吧？哦， 不，妈妈，我不想去，我想待在家里。 哦，这可不行 ，Cici。要是你不接受这次邀请的话，那一定会惹索菲姨妈生气的。 是啊，这跟我无关，我不想去。 别使性子，要不我也会生气的。别的公主要是能参加这样的宴会，不知道会多高兴呢。 我就是不去。他怎么了？ 不知道，非得让他去，绝对不能让索菲姨妈生气。 是， 特别今天晚上是决定我们家命运的关键时刻。 就这样 ，Cici 被母亲硬拉到了舞会上。Cici 在舞会上心不在焉，舞跳了一半就跑进了休息室。就在她一个人皱着眉头烦恼的时候，弗兰茨走了进来。 怎么了 ，Cici？ 今天下午你怎么跑了？ 这难道还要我解释吗？ 看来命运在跟母亲作对，今天我们能够相遇，能够摆脱宫廷的礼节，无拘无束地在一起，这事儿绝非偶然，这是上帝的安排。 上帝的安排？ 妈妈只要我和路多维卡姨妈的女儿订婚，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CC， 我爱你，做我妻子好吗？ 不。 为什么？ 我不愿意毁掉内内的幸福，不愿意夺走内内的丈夫。 可是 CC， 你要明白，首先我不是内内的丈夫，更谈不上夺走，再说也没有毁掉他的幸福，而且他跟我结婚并不一定幸福，有了你就是最大的幸福。还记得今天下午我在山上说的那些话吗？要是他能像你有你这样的眼睛，这样的嘴唇， 请别再往下说了，否则我就要不顾礼节离开这儿。 可是 CC 愿意帮助我分担着重担吗？那要是奶奶不存在呢？ 可她存在，而且我爱她，我不忍心看到她遭受痛苦。他爱你，他跟我说过的。 就在这个时候，索菲皇太后走进了休息室，把弗兰茨叫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亲爱的弗兰茨，我想现在应该把你订婚的事公诸于众了，你决定了吗？ 是的，妈妈，我已经决定了。 那好极了，我现在就向大家宣布。 妈妈，我决定娶的不是奶奶，而是 Cici。 Cici， 这就是你的决定？ 是的，妈妈。 可 Franz， 你绝不能娶这个野姑娘，她今年才16岁，又没教养。 可她会成为世上前所未有的皇后。 这简直荒唐。 这不荒唐，妈妈，她是美的化身，她身上有种少有的纯真，我无法抵御的魅力，它是一件珍宝，我绝不能把它让给别人。我已经决定了，除了 Cici 谁也不娶。妈妈，我请求您，请您代我向鲁德维卡姨妈提出我的请求。马克思姨夫那儿我自己去说。 你这是强迫我非同意不可？ 我也要强迫 Cici 非同意不可。我感到遗憾，妈妈，我还是第一次违背您的意愿。 说完这句话，弗兰茨就走出了房间，这让索菲皇太后气愤不已。就在这时， Cici 闯了进来。 请原谅，我在找路德维西，我答应过跟他一起跳舞的。 别这么急着走，过来让我看看你。 是姨妈。 看来你的个头可不大呀。 是的，是不大，这是因为遗传的关系，妈妈的个头就不大。你也不大吗？ 我希望你不要这样，你呀，你的称呼我。 可你是我的姨妈呀。 我是弗兰茨的母亲，要称呼我您。 好吧，要是你希望。哦，请原谅，要是您希望。姨妈，这多别扭，我可真不习惯。 你必须要习惯许多东西。奥地利宫廷遵循的是一种严格的礼仪，确切地说是西班牙式的宫廷礼仪，在任何情况下都得遵守。这既是我的，也是皇上的愿望。除了德语，你还会什么别的语言？ 英语和法语。 太少了，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捷克的语言也得会。 干嘛？ 因为弗兰茨陛下跟我说，他爱上了你，而且他一定要娶你做妻子。 可我已经跟他说 过 了。 我说话的时候别插嘴，除了我要你回答问题。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爱他。 请您别问我这个。 可这个我想知道，请你回答。 对，我爱他，而且非常爱他。可我已经跟他说了， 我 不能。 你一天到晚都骑在马上。骑马我并不反对，能保持体型，可凡事总得有个分寸。你得想想你的将来，瞧你的牙齿这么黄，得好好刷刷。 我每天都刷牙，我的牙齿是白的。 还有你这任性的脾气也得给我改掉。如果你想成为奥地利的皇后，那么从现在起你就得彻底改变你的过去。 可我一点也不想成为皇后。 成了皇后你会很幸福的。 我在家里一直都很幸福，比这所有的人都要幸福。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改变我的过去，我向往的是自由的生活。 你听听你说的竟是些什么呀。 这些都是我父亲教我的，作为一个人来说，自由和真理高于一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大家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接下来继续我们的 CC 公主电影之旅。影片中 CC 对皇太后说她牙齿黄的指责感到非常不满， 而在历史上，真实的 CC 公主因为不满意自己的牙齿，她没有留下一张露了牙齿的肖像或者照片。但是弗兰茨并不在乎，他爱 CC 就爱他的一切，他想和 CC 永远在一起。就这样，CC 公主成为了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的未婚妻。在等待举行婚礼的这段时间里， CC 在家中很不开心。这天晚上，维卡又看见 CC 闷闷不乐地坐在镜子前，梳着一头金黄的长发。 我说 CC， 你怎么了？干嘛闷坐在那儿？都快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不顺心的？ 有奶奶的消息吗？ 当然有，还在波斯坦伊丽莎白姨妈家，她在那儿很好。她还认识了一位托恩翁的塔西斯王子，奶奶很喜欢他，王子对他可殷勤了， 可他就是不回来，他永远不会原谅我了，我毁了他的生活。 我说 Cici， 好好听我说，你并没有毁了他的生活，瞧，一切都那么合情合理。 索菲姨妈想独断独行就是做不到，因为弗朗斯他爱你不爱奶奶，你应该感到幸福。 他是真心爱你的，你也是爱他的，是这样吧？这一点才是最最重要的。 只要我一想到奶奶还在生我的气不肯回家，我就不会感到幸福。 Cici 的家人都是如此的豁达开朗，内奈当然也是。 Cici 出嫁的前几天，内奈和一位王子从维也纳回来了。CC 看见内奈后开心地叫了出来， 西西，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我们俩永远像过去一样，你要是快活了我也快活， 听你这样说我真高兴，内奈，我真高兴啊，不然我会痛苦一辈子。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举行婚礼的这一天如期而至。 CC 住进了奥地利的皇宫，他对皇宫的环境非常好奇。婚礼这天早上，他穿着睡衣在皇宫里跑来跑去，被索菲皇太后逮了个正着。 告诉我你在这儿找什么。 早啊姨妈， 我在你背后跟了很久，你从这窗跑到那窗的，你不舒服睡不着觉吗？ 不是，我在找动物。 找动物？ 弗兰茨跟我说过在皇宫里有一个很大的动物园。 所以你就这么穿着睡衣到处乱跑，头发也不梳，还光着脚。 没人会看见我的。 可是弗兰茨会看见的， 他还睡着呢。 你错了，我相信这时候皇帝肯定在办公了。 这样，请原谅我不知道。 别走，这儿房间很多，请阿尔什贝克夫人来。 遵命太后。 您叫夫人来干什么？ 让她领你回自己的房间。 没这个必要。 有没有必要由我决定。你回房间以后赶快准备早晨的祈祷。 你没有必要提醒我，我早就准备好了，就连你认为非常必要学的匈牙利语、克罗地亚捷克语我也会说了，我的牙也比任何时候白。 可你在我面前说话的这种腔调还是过去那个老样子。 眼看着这婆媳俩就要争吵起来了，幸好弗兰茨走了进来。 你们怎么了？ 你看看，难道有必要让你的未婚夫看到你这副打扮吗？ 你早弗兰茨。 你早西西，怎么回事？ 没什么，我不过想看看你跟我说起过的那些动物。 可在这儿你是看不见的，以后我再领你去。你早妈妈，你没有必要为这点事儿生这么大的气。 也许是没有必要，在你大喜的日子里是不该和你的未婚妻发生这场争执，可是是我请夫人来的。 您早夫人。别，请别这样， 太不像话了。谢谢夫人，你可以走了。你为什么要侮辱我的女官，把手抽回来？ 比我年龄大的跟我行吻手礼，我觉得不自在。 来，我给你解释。 请原谅妈妈，我来说吧。 Cici， 文手礼是不分什么年龄大小的，今天我们举行婚礼以后，你就是帝国的第一夫人，换句话说，你取代了 尊贵的母后过去的位置。今后你就是帝国最高贵的妇人，所有的贵妇人都得跟你行文首礼，因为他们都是你的臣民。在奥地利就一个女人例外，只有她可以吻你的前额，我母亲。是吗，妈妈？是不是就这些？ 是的，弗兰茨。走吧，孩子，我领你回房间去。 是啊，弗兰茨，你要不是皇帝那该有多好啊。 弗兰茨生来就是皇帝的继承者，这点是无法改变的，所以 CC 公主的命运也会和弗兰茨一样，不会轻易改变。1854年的4月24日，哈布斯堡王朝为弗兰茨和 CC 举行了热闹而隆重的婚礼。 我们欢迎亲爱的新娘巴瓦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今天再次来到我们奥地利，我们在这儿向她表示最衷心的欢迎。但愿奥地利能够成为她的第二个祖国。但愿你，亲爱的伊丽莎白，在你新的家里能永远幸福的生活。我一定能做到，相信我。愿上帝保佑我们。 为新郎新娘三呼万岁！ 万岁！万岁！万岁！ 随后 CC 和弗兰茨一起坐着马车在街上游行，接受着奥地利人民的祝福。婚礼冲淡了王室和人民之间的敌意， CC 公主这朵巴伐利亚含苞待放的玫瑰似乎代表着新的幸福。这就是电影 CC 公主的结局。这部影片是由德国和奥地利在1954年至1957年间合拍的，由著名的导演恩斯特·马利斯卡执导，影星罗密·施奈德、卡尔·海因茨伯姆主演，一推出就轰动了世界，两位主演也因此驰名了世界影坛。影片中 CC 公主的扮演者罗密·施奈德以她那独具一格的华贵和俏丽为影片大放异彩，特别是她那迷人的微笑驱散了二战后奥地利人民心中的阴霾，带给了人们重建家园的强烈的信心。此后罗密·施奈德又接连主演了 CC 公主系列片的两部续集，反响更加的强烈，让她成为了驰名世界的电影演员。好了，影片 CC 公主的异国旅行我们就说到这里了。最后为大家送上的是帝铎演唱的一首轻快动听的 Thank You， 希望在这动听的旋律当中能让您收获一份快乐的心情。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非常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